大家要把心先静下来。其实参禅啊，你说学佛也好，参禅也好，其实很重要一个就是帮助你把心定下来。好，我们先花2分钟时间，真的把心定下来。在干嘛的？先把手边的事情就慢慢要放下来了，你才有办法上课哦。其实上这个课很难说，说一边做事情，然后一边又上课，真的有点难了。然后啊，我们上一次讲到十番显见，其实很不容易了。开始十番显见，那十番显见啊，前面3番比较简单哦。我觉得大家基本上上过这么多课，都还没有同学说会有遇到困难，说不懂的。第4番呢比较难哦。那个我知道这边有很多同学都已经听了别班的录音，都已经十番显见都听完了，所以也有人跟我讲第4番真的比较难。然后真正比较难的是8、9、10。一番比一番难，到最后真的只有神经病才听得懂。OK，正常人是听不懂的。不过我会想办法把你们讲到听得懂啊、哦。那个，所以第一番显见讲什么？大家要回去仔细思考一下，想一想，就趁这个机会把心静下来啊、哦。第一番显见是告诉我们呢、啊，它打破一个非常传统的思想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轴。他就告诉你说，我们以前呢、啊。都觉得，哎呀，这个要有眼珠子啊，要有视觉神经啊，你一定要有个眼睛啊，你不是盲人，而且外面要有光线，而且还要有明啊，有暗啊，这种种的哦，空跟色你才有办法看到东西，该有的光线，该有的 contrast，还有该有的器官都要有，这是我们之前一直对于见啊这个字的迷思，所以其实佛啊就借着十番显见啊，开始要告诉你。其实啊，真正让你能见到的是什么？是你的见性，是你的如来藏哦。其实不是你的眼珠子。如果只是你的眼珠子能见到，你只要任何一个条件不具足的时候，你就没办法见到东西了。如果照我们凡夫啊，跟二圣人的这个条件来思考的话，或者我们的想法来思考，见就是一个因缘生灭的东西。你去想想看，对不对？可是因缘生灭是什么？就是虚妄的嘛。那你要再去推啊，为什么见是一个因缘生灭？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要有能见的眼珠，你要有所见的外境，而且要有光线。然后你见到的色怎么样？你还有空在后面一个虚空的背景，才有够 contrast，对吧？那个东西才会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因缘生灭的见，这不是真正的见。真正的见是不生灭的，就是我们所讲的见性。然后我要再提醒大家一次，千万不要十番显见念着念着念着，忽然说这十番显见到底是什么？这个见到底是什么？你要记住，其实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是什么？其实希望帮大家开悟，让大家能够理解如来藏到底是什么。但是因为没办法看到如来藏，没办法知道如来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拿了一个如来藏的模型，哦，跟它一模一样的一个模型。这个东西呢？就叫做见性，我们有见性、闻性、觉性、常性，什么见闻嗅尝觉知嘛，那我们就不会六个都讲，所以我们就拿见拿出来讨论，那其他5个完全类比是相同的哦，你就用这样子的想法去了解，就像我们说，哎呀，我要介绍 Tiffany 给大家认得，那 Tiffany 现在本人就不在，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 Tiffany 的照片拿出来跟大家看。哦，你说他就长得这个样子，一模一样哦。哦，他的眼睛、鼻子、嘴巴怎么的，全部都是这个样子。但是你说他是不是 Tiffany？他不是，他是照片。但是如果本尊出来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哎，这个就是 Tiffany 哦，我知道了。但是你看照片，虽然一模一样，它就不是 Tiffany，就是这个概念。你学的见性，它所有的特征、特质，everything 就是如来藏。但是你说它是不是如来藏？它不是如来藏，你就用这个概念就可以了。所以十番显见呢、啊，就是在讲这个见性。所以这一点你不能忘记。见性是什么？就是一个跟如来藏基本上相同的一个模型啊，各方面都相同，只是它还是不是如来藏。就是说，如来藏这东西啊，这美酒只有天上有，人间无。那你只好找一个跟它长得就是一模一样，味道一模一样的一个酒来喝。但是这个酒是不是那天上的酒？它不是，但是味道各方面是完全一样的。好，所以你们就知道说见性啊。是什么意思啊？能见之性， 不要再 focus 在所见之相。我们呢、啊，以前能见什么，就是我们的眼珠子，那个是相用。你要去看后面的那个见性，那个如来藏。所以啦，他就告诉你，外面的尘啊，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它有的时候啊是明啊，有各种的光彩；有的时候呢，一片黑暗。你不能说看到了黑暗是没有看到东西，是黑的，不对啊。他告诉你，看到了这个黑暗呢、啊，也是看到。也是看到，只是你看到的是黑，所以从此之后，你要开始打破一个想法啊，你的耳朵啊会闻呐、啊，见闻，耳朵闻呐、啊，会有动跟静，外面有声响的时候是动，没有声响的呢是静，静也是一种境界，你听到了安静，你听到了没有声音，这也是一种觉知，哦，如来藏，等到后来楞严经全部都会讲，眼睛啊是对的明暗。耳朵呢是对着动静，那鼻子呢是对着通跟色，你鼻子可以呼吸，有闻到味道，或者你说我没闻到味道，你不能说我没闻到味道我就没闻，它不是，它是说你没有闻到味道，也就是闻到了没有味道。见闻嗅尝，嘴巴也可以尝啊，有味道跟没有味道。觉知也是啊，觉是什么？你可以触碰到东西，你也可以没触碰到东西。没触碰到东西也是一种觉知啊，见闻嗅尝觉知，那到最后知的时候啊，他会告诉你那个外面啊，你的意识有在作用的时候是生，你的意识没有作用的时候，我们之前有讲啊，内守悠闲，大家还记不记得？内守悠闲就是对着一个极静的状态，这极静的状态也是一种状态啊，所以大家开始要。慢慢慢慢的啊、哦，把人世间的一些定义啊，你要把它给放开，就是要知道，其实所有的觉知都是觉知，即使你没有在觉知，也是一种觉知。这个东西就是十番显见，它第一番它所想要带出来的。好，第二番呢、哦，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第二番呢、啊，我们上次有提了一个大概啊，我们今天就细讲经文。上次提了一个大概讲什么？上次说哦，佛啊，他用两个很有意思的。那个元素啊，来比喻我们的这个烦恼，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客人啊，第一个比喻啊，是用客栈的老板跟来客栈吃饭或住宿的客人，他说啊，客人来来去去啊，不管他是来吃饭啊，只坐个几个小时，或者是他来睡觉啊，只住个几天，但是他来了以后一定会走，那不走的人是谁？不走的人是客栈的掌柜，那个掌柜才是真正常住不变的。那个客人呢，是来来去去，他是用这个啊来比喻我们比较粗的烦恼。好，这个比喻你要记得啊。那第二次呢，佛还用怎么来比喻呢？用灰尘。哦，灰尘呢，我这一段我特别特别的喜欢。你去想啊。我们平常在这房子里面，你说啊，我们现在窑炉家里面窗明几净，你说哎呀好干净哦，但事实上有没有灰尘？有啊。如果现在下了一场大雨啊，他们家刚这边没下雨，其他地方有下。如果他们下一场大雨，你去试想，那个太阳刚光忽然照进来，你就会发现满屋子都是灰尘，其实在飞扬。但是平常你不觉得哦。你其实因为一直在这飞扬的灰尘的那个屋子里面，你不会觉得有灰尘，是必须什么时候，雨过天晴，而且是太阳要照进来的时候，这个太阳就是我们所说的回光返照，就是平常我们在静坐的时候，你禅坐啊，是不是？你越是安静的时候，你那混乱的思绪就越出来，而且你能够感觉。觉到它出来了，你说那混乱的思绪啊，那些念头是不是平时都有？其实一直都有，只是我们对外境的一些刺激非常，我们非常忙碌于 engaged 这些外境的刺激，所以你没有办法察，你不会察觉到，其实我们内在的这个思路啊，我们的那个念头是一直在飞，一直在飞，前念应该或者说后念啊，一念接着一念。后念推着前念，就好像一个波浪一样，后浪推着前浪，一浪接着一浪，从来不会停止。所以啊，这个时候佛就说：“哎呀，你真的就是禅坐回光返照的时候，就发现了你那非常细密的思维， 这个是比较细微的烦恼，那这个就必须靠你禅坐啊，你要去止，你要能够先止，你才有办法观。所以要禅坐，能够看到自己的烦恼。最后呢，你看到烦恼之后，你要对治它，让这些所有的灰尘能够沉淀，就是能够降落到地面，然后能够止息，这样子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啊，大概就是我们第二番显现所讲的内容啊，其实非常简单。好的，然后我们先来看看课文啊，第二章很简单，我们把课文走过之后，我们今天可以进入第三品，前面三品都很简单，第四品就开始比较够呛了。那个阿难啊，虽复得闻是言啊，我们就从第二品开始喽，第二番显现慢慢开始了啊。阿难虽复得闻是言啊，与诸大众口已默然。心未开悟，犹记如来慈音宣示，合掌轻轻，嘱佛悲悔。就是第一章刚刚结束的时候啊，佛是不是告诉我们？看看第一章，它结论是结尾的时候，哦，就是在讲这个，是心非眼啊。记不记得那最后一句其实很经典？佛说什么？他说：“灯能显色，如是见者是眼。”非灯，那个灯是用来显色的，对吧？所以眼睛其实是看得到的。那眼能显色呢？如是见性是心非眼，眼睛啊，其实也是来吸收色相的，也是一个作用而已。真正能见到的是什么？是你的心。所以第一段很有名的是最后这两句话哦，你可以把它画下来，就是说，哎，你前面都不记得的，但是你这句你要记得啊。灯呢是显色的，看见的是眼睛。那同样的对比，眼睛啊是用来显色的，真正看见的是你的见性，是你的如来藏，是你的真心啊。那佛讲到这边的时候啊，那阿难啊听到的这句话，他就跟所有的人呐、啊，两个大家所有的人呢都闭着嘴巴不说话，那显然呢是没听懂，对吧？听懂了就说是啊是啊，善哉善哉。大家不讲话，就是心未开悟啊、哦。所以这个时候，如来也知道，犹记如来慈音宣示，就希望佛啊能够再说一些。所以合掌清心啊，就这个站在这方请求佛能够悲悯的再能够开示大家。那我们看看佛后来怎么样啊？所以尔时世尊啊，梳兜罗绵，往向光首，开五轮指。悔斥阿难及诸大众，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就去记得佛啊，就把他的这个手啊，原来是握拳线张开了。你会看到很多的形容词啊，什么兜罗绵手啊、往向光手啊，这类似，其实就是在讲佛的这个相貌非常的庄严，他的皮肤啊非常的细致，非常的白净，非常的细致，就是类似的这样形容词啊。所以也有同学问过，哎，那印度人不是应该？皮肤比较黑嘛，照理讲哦，他应该是尼泊尔那边的，然后印度也有白印跟黑印啦，不是黑印还是白印跟什么印，反正总之它是属于皮肤非常白细的这个然后你要去想哦，那个佛其实身上都发着微微的金光，它的那个光泽非常的圆润柔和，你就去想这是佛庄严的长相啦。那么他开五轮指之后，就告诉阿难跟所有的人呐、啊，他说啊。他说：“我出城道的时候啊，于鹿园中，为阿耨多罗比丘等及四众言呐、啊。”他说啊，那时候佛刚成道的时候啊，佛的故事大概大家也都有多多少少听到一点了。就他原来不是一个王子吗？后来出家成道的故事呢？哎，其实中间也很复杂。一开始的时候他苦修啊，那个他的父王不是搞了五个？这个侍从啊，跟着他去修行。那这五个侍从就跟着佛到处去修行。佛啊，一开始的时候是苦修，苦修真的是啊，他说真的太苦了。所以啊，应该是有三个侍者根本受不了，就应该已经离开了，就到了这个鹿园，就是在那附近啊，他们就离开了，没有跟着佛。佛那时候到最后就差没有被饿死。那么到最后呢？最后的时候啊，苦修之后，他忽然悟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最后的开悟其实不是靠苦修啊，是靠禅坐、禅定。 所以他就到了那个，他就接受了牧羊女的牛奶、羊奶啊，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故事啊。那么他就喝了羊奶啊，他决定要把他自己的身子要养好。那么就在菩提树下那个7天7夜嘛，观心啊，最后这个得道啊。那么他接受牧羊女的那个供奶的时候呢，他应该有另外两个这个侍从官呢、啊，或者他的侍卫也离开他了。他们觉得佛可能就是意志不够坚强，本来要苦修怎么搞，现在又去接受别人的供养、喝奶啊什么的，就悟不了解他在心里在想什么，就走了。所以那五个人走了以后啊，佛后来成道之后啊，一开始的时候啊，他是在大定之中讲的华严大法嘛，《华严经》啊。华严经呢，是讲给登地菩萨听的，之后他才出开始，他就出定了。他一开始就讲了一部华严经啊，华严经的大经啊。讲完之后呢，他就出定啊，就是在大定中出来。可是我们所说的大定之中出来，不是说他真的出定了，他身体在移动啊。他的那个我们有讲过，他的那个心性永远是在大定之中。所谓楞严大定，不是你的进去又出来，进去又出来，你就是一直在那状态之中，但是你的身体。哦，physically 你是可以有各种动作。我们说我们心要如如不动啊，身体啊就该做什么就是要做什么。好了，他出来啊，他就这个开始度化，第一次就度化那五比丘啊。那个其中啊有一个阿耨多啊，就是我们讲的乔成儒是不是？叫乔成儒，我没记错嘛名字啊。这个乔成儒这个人啊，这个也有个故事啊。大家练过楞严经的，不是那个练过金刚经的都知道，他就是里面的歌利王。是不是佛陀曾经碰在修忍辱仙人的时候，曾经碰到一个割力王，把他所有全身的肉都割下来了？佛陀那个时候就说，他啊以后成道第一个就是要度化这个割力王。那这个割力王就是应该照那个野史上面来写，应该就是乔成儒啊，就是佛的那五大弟子第一个得道的人。哦，就是这个乔成儒叫阿耨多，他说啊，当时啊，他佛就自己讲，当时啊，我出道以后啊，就是我得道了，我出来讲法的时候，一开始遇到五比丘啊，他说那个时候啊，你们还记不记得？他就告诉啊，问那五比丘还有那四众，他说啊，问那个四众，四众是什么众？其实有好多不同的解释四众。你们可以就把它最简单解释：男出家、女出家、男在家、女在家四种，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我觉得这个是最大众化的，你大概有记得就可以了。所以他就问说：你们叫大家回想啊，他说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即阿罗汉，哎，所有的众生啊没办法成菩提，菩提肯定就是成佛嘛，大乘的这条路，或者你连阿罗汉都成不了。小乘也成不了，皆由课程烦恼所误。他就这一个就全部点出来喽。所以这句话其实相当重要。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课跟尘的烦恼所误，就是这两个烦恼所误的。那就问大家说：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那就问问看，这在众所有的人，哎，有一些已经得阿罗汉了，成阿罗汉了。就问问他们说，哎，想请问你们呢、啊，你们当时到底是怎么证果的？那这时候就有一个乔成啊，有人叫翻乔成卢卢啊，反正都是那个翻译啊。他说啊，他这个时候就起立，他讲起来讲他自己的想法啦。哦，他说啊，我今长老于大众中独得解明，就是因为悟了客成二字而成果。这个长老啊，就是乔成儒啊，乔成那，他说他得到的这个，他有一个名号叫做独，他是独得解明，他的这个解，他的名号就是解。为什么？他说当时他就是因为悟到了客还有尘这两个烦恼，那么他就以身来示范啊，来跟大家解释啊。他说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食毕，处庄前往，这个字念处，吃物处，处庄就是整装待发的意思啊，他就等于说老师啊，他这个世尊就是讲天上老师的这个天上人间的老师，他说这个就好像啊，那个旅客啊来投宿，不管你是来吃饭，不管你是来睡觉还是吃饭。你睡觉吃饭完毕之后呢，你还是要处装前往，就是你要整装 还是要离开的嘛，还是要往又上路了。不遑安住是没有办法在这边常住的。若使主人，如果你是真正的主人呢？如果你是实实在在是主人的话，自无忧往。客栈的老板是不会离开客栈的，客人来来去去啊。他说如是思维，他就我就因为这个例子啊，我就是照着这个例子在思维。他说啊，不注明客，注明主人，会来来去去的那些是客人。会来来去去的是什么？就是那些因缘生灭的，会来去的是变化的，这些都是客人，怎么来他都得怎么走。住民主人，住在这个地方住店的、看店的、客栈老板，那才是真正的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意，常住真心不变是常住的，如如不动。外面的这些杂念呢、烦恼呢，就是那个客人。哦，我们的如来藏真如心就是那客栈老板是主人，我们的所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烦恼那个东西来来去去是客人。他说啊，又明心计，他继续讲啊，又明心计，清扬升天，这是在前面是在讲客啊，这边在讲什么？在讲尘。他说啊，又明又如心计，心计就是雨后的那个雨后，星际就是季啊，就是雨后的这个光明啊。他说啊，清阳升天，太阳升天，光入隙中，是光从这个门隙缝隙中照进来啊。发明空中诸有成像，发明啊，绝对不是我们的 invention 啊，发明是发现了或者了解了、明白到了、悟到了。所以所有楞严经里面的发明，绝对不是发明科学家发明东西，不是的。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你明白到了一个道理。基本上里面所有的发明都是这个意思啊。他发明了什么事情呢？明白到什么事情呢？空中啊，诸有尘相，就是那空中啊，都是一片灰尘，拥有尘相。这个灰尘不但代表烦恼，也代表我们这个因缘生灭的啊，这所有的这个念头，尘直摇动，虚空即然啊。这个时候啊，他就是用虚空。来比喻我们的如来藏，虚空是不是如来藏？不是，对，哇，现在大家都很厉害了，虚空不是如来藏，但是呢，在楞严经里面，他很喜欢用虚空来比喻如来藏，因为在我们肉眼能看到，我们人世间能够理解的这所有的境界里面，唯有虚空是不动的嘛，所以他说，好吧，这样子你可能比较容易理解，所以他说虚空啊，比喻着如来藏，那上面。飞扬的这些灰尘呢，就是我们这些来来去去的这些所有的烦恼啊。他说啊，这个虚空尘直摇动，虚空即然啊。他说我也是继续啊，这个如是思维啊。他说尘即明空，就是我们这个沉静啊，完全不动的、啊、这个东西叫做虚空。摇动的呢，就是灰尘啊，就是这个尘呢，不但是灰尘。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尘这个字啊，它我们是不是有讲就是外境，就是外面的境界。所以经文读多了，其实看到那个字，你大概都会知道它可能在讲什么。以摇动者名为尘意啊，佛言如是，是的，是的。所以这两个东西啊，你一定要记得。那么我们是不是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有说见货跟私货，还有印象吗？有见货跟私货啊。这个客人啊，这个客人是比较粗的现货，那个尘呢比较细的呢是私货。为什么会这么讲？因为一切众生如果不成菩提及阿罗汉，连阿罗汉都不能够成啊，全部是客尘烦恼所误。阿罗汉是破了见私货，你就这样去想嘛，阿罗汉破了见私货。如果不得阿罗汉，是因为客尘烦恼所误，表示客尘烦恼就是见思惑。客是比较粗的，尘是比较细的，所以客呢就是我们讲的见惑，尘呢就是思惑。对啦，你看有没有点成就感？现在讲所有东西都越来越懂啊，全部都听得懂。我这边看到有一个图，我把它照下来，我发给你们大家，等我一分钟时间。对，它在上面，我发一下，等一下。 再发给大家。好，我想应该目前都听得很清楚，没有什么大太大问题，看大家脸上表情都听得懂。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讲，因为第二品其实真的是还蛮简单的，第二品课文比较长，可是好简单，所以我们今天是可以把第二品讲完没问题的，第二番衔接。好啦，所以即时如来在大众中啊，那个因为乔成那讲得非常好啊，所以这个如来啊就在大众中啊，他就屈五轮指。我们现在又开始讲了，大家应该听得到，因为他听不到我也听得到吗？你们现在 可以， 可以哦，好好好，谢谢。即时如来于大众中啊，屈五轮指，屈以复开，开以复屈。他就是，你就去想象那个如来啊，就在大家面前一直把手掌伸开，然后又握紧，伸开又握紧啊。然后他这个时候啊，就问这个阿难啊，他说：“汝今何见？”他说：“哎，你现在见到什么？”阿难就说：“啊，我就见到如来宝。”百宝轮掌啊，众中开合，一开一合，一开一合。那他就问说啊，那个阿难啊，那你见我手啊，众中开合，为是我手有开合，还是你的剑有开合？所以这个逻辑蛮有意思的。你看到一个东西在跑，有可能是你看到一个东西在往前移动，其实有可能是你往后移动，或者你没有动，对方在往前移动，对不对？所以你眼睛看到对方的手在开合，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对方的手在开合，一种是你眼睛在开合。OK， 所以佛就问他说：“那到底是哪一种啊？啊，到底是哪一种？是我的手在开合呢，还是你的眼睛在开合？”阿难啊，有的时候啊，你别说他啊，他有的时候啊，他阿难就是代表我们这些众生啊。他里面有一些文字很有意思，他有的时候会问一些很蠢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呢，就好像那种开悟的大师啊。你看他后面讲这句话很有意思啊，阿难言：“世尊保守众中开合，我见如来手自开合，非我见性有开有合。”啊，还没到啊，他说：“我啊，看到你那个手啊，在那边开开合合的，肯定是你的手在开合，不是我的见性在开合。”那佛就说：“谁动谁静？”哎，这个地方很禅啊，很 zen 啊。你再去看下面一句很有意思。佛问他说：“你看到一个东西在移动，到底是你移动那东西没移动，还是那东西移动了你没有移动？到底是我手在开合，还是你的眼睛在开合，你才能够看到我的手在开合？”阿难说：“肯定啊，是那个你的手在开合，我的剑气没动。”佛说：“那到底是谁动谁静？你可不可以再解释一次？”阿难下面一句啊，你去想想很深。阿难这个地方好像忽然开悟了。他说：“佛手不住，你的手并没有，你的手啊，并不是常住在那边没动，表示你的手一直是在动的。”下面这句很厉害，他说：“而我见性尚无有境，谁为无住？”你去想一下这句话，那个阿难讲完，佛很少说如是哦。阿难这句话讲完，佛说如是，这句话很深啊。他说：“我的见性啊，这个阿难就有时候忽然开悟，可是过两下他又忘记了，又从头开始问。他说：‘我的见性啊，都还没有静，怎么会有动呢？’无助是什么意思？动的意思。你再去想动这个意思什么？它的对面是静。就回到我们二元啊，这句话你一定要把它听懂。阿难说：‘我的见性从来没有动过。’”都没有静过，没有静嘛，根本都没有静。为什么会有静这个字？是因为你原来在动，忽然不动了才叫静，对不对？他说：“我的见性根本都没有静过，那怎么会动呢？因为他从来没有动过，所以他也不会静。那从来都没有静过，更不会动，所以他也没有静过，也没有动过，他无助。”他就是根本也没有动也没有静，他非动，他不是没有动也不是没有静，或者他不是有动也不是有静，又回到我们讲的，他不是有也不是无，他不是没有也不是不无。所以他说：“我的见性从来没有动过，为什么？因为他从来没静过啊。我的见性也没有静过，为什么？他从来也没动过。所以现在不管有任何的变动，都是佛你的手而不是我的见性。”这个是大开悟的人讲的话， 但阿难就忽然冒出这一句佛就说如是如是，可是后来转一转阿难又开始问成问题了。所以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我希望你们能够这一句能懂哦，我的见性尚无有尽，谁为无助啊，静都没有过怎么会动呢，动都没有过怎么会静呢，它一直就是在不生灭当中，明白吗？它就其实没有生过又怎么会灭呢，它就没生过怎么灭法，它一直处于不生灭的一个状态里面，它就没有动过怎么静呢，所以它没有，它就一直处于无动无静的一个状态里面。我说哎呀如是啊，这次阿难讲得很好，他说如果见性啊不但离于动静，它不但离于动向也离于镜像，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要把如如不动四个字你要再做更深层的解释，就是说你要再做更深层的理解。我们以前的理解，我相信大家包括我自己一定都觉得说我不动我不动，所以我是如如不动，我是安静的哦，没有在动。事实上它这个不动是超越了动跟静的不动，就像不生不灭是超越了生灭的不生不灭，你一定要再有这个 层次上去。以前啊我们这个都是一步一步学，以前我们一直在动，所以我们要先学不动。那现在我们的层次提高了，你就知道它从来也没有动过，又怎么会来个不动呢？所以它那个不动是超越动与不动中间的不动，从来没有动也没有静过。好，这个要比春秋难。姚若先生在看春秋，我们刚才在讨论这个要比春秋难了。好了，那如来啊这个时候如来说讲得很好啊，这句这边有个重点，就是刚刚我们讲的那句话，如来说你讲得很好，他说这个时候啊如来再继续测试他，他啊就从这个轮掌中间一直放光出来，非宝光，就把宝光放出来，一下一道光在阿难的左边，这个阿难的右边，即时阿难盼手右回首右盼，一下这个光啊到阿难的右边，一下这个光呢又放到阿难的左边，阿难呢那个头啊就这样左右左右在摇动，他就随着如来手放光在那里摇动啊。好了，那佛就告诉阿难啊，汝头啊，你的头啊今日因何摇动？他说你的头啊干嘛一直摇来摇去？佛就问他。阿难就说啊，我见如来出妙宝光啊来我左右啊，所以我才左右观嘛，头自然就会摇来摇去啊，我就是跟着你的宝光在摇动啊。他说阿难啊，汝盼佛光，他说你的眼睛啊就看了，盼不是盼望的意思，是说我看着佛光左右啊在这里动，你的头啊就是左右摇动摇动摇动，到底是你的头在动还是你的见性在动啊？你再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啊，那个光啊在阿难的脸左右两边射出来，射出过去，射过来，射过去，阿难的头啊就两边的摇动，他的眼睛呢也是对着那个光不停的在移动，所以啊阿难，佛就在问阿难这个问题，你再去想哦，你一定要去记得他，我们不要又陷入了眼睛在看东西这件事情哦。所以佛在问他说，到底是你的头在动，你今天啊你的眼睛啊能够你可以见到，我们先不讲眼睛，他说今天你能够见到这个光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到底是你的见性在动？当讲见的时候，这里面的见就是见性，你一定不要搞错了，不要又把它陷入到用眼睛在那看东西啊，看到见就见性，所以今天到底是头在动还是你的见性在动？那世尊呢、啊、他说世尊，我头自动啊，真的是我的头在动，我的这句又来啦，他这两次他那个是悟道的高人啊，他说我的见性尚无有止，谁为摇动？我的见性根本都没有止过，又怎么会动呢？你一定要去记得，你的如来藏，你的见性其实是超越了动跟静，超越了，或这边是在讲动跟止，没有所谓的动，也没有所谓的不动，不动就是静了。所以你要记得哦，如如不动，我想你现在会有更深刻的体会了。那佛说如是啊，所以就是告诉你说，见性其实已经是超越二元了，不要再把动跟静拿出来讲， 我们这边所讲的，这边很重要，我们这边所讲的课程，不管是这个客人还是这个灰尘，它是摇动的。这个东西是外面的境界，外面的烦恼，所有代表一切因缘生灭的所有的元素，你都可以把它当做课程。因缘生灭就是虚妄的，它就是生灭。不过我要再讲一句啊，我们学到楞严经再往后面的时候，我都会跟那些同学说，因缘生灭，其实这个用字是不精准的，它没有生，其实也没有灭，它是因缘显相的。它像显了，它有没有真的被生出来？其实没有，它是因缘显相跟灭相啊、哦，像那个生灭不是它生出来跟灭掉，它是生了一个相，显了一个相，然后呢，那个相又灭掉了。所以呢，在这边所讲的真正不动的，所谓不动啊，是超越了动跟静，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或者就是我们的见性啊、哦，那个。再往后讲啊，他说如是啊，如来普告大众啊，那这次佛就很开心，没有骂阿难。你看，他说啊，若复众生啊，以摇动者名之为尘，以不住者啊名之为客。摇动的就是尘啊，不住的就是客。其实这些文字非常的优美，摇动的是尘，不住的是客。他说汝观阿难，他说叫大家先去看阿难的头啊，他的阿难的头自己会摇啊。其实头也是生灭的，但是见无所动。每次看到见，你都在旁边可能写个见性，见性无所动。汝又汝观我，你看我手一直在开合、开合、开合，但是你的见性无疏觉，你的见性不会开合，你的见性也不会动跟静啊。所以这个啊，就是佛要跟大家讲的。那最后一句，他是说。云何 excuse me 云何汝今以动为身，他说其实大家本来你的如来藏是如如不动的，是超越动静的，就一直自始至终都是常住不动的。那为什么你今天呢就以动，这个动来动去以为是自己的身体是真实的，以为动来动去以动为静，这个境是境界的境，对吧？为什么在动来动去的东西，你就觉得是自己的身体，你的身心世界，还有外面这些境界，身心世界全部都是真实的，你误以为。所以他说，自始至终啊，念念生灭。为什么？就是遗失的真性，颠倒形式，性心失真，任务为己。这四个字很重要。什么叫做任务为己？你看任务为己才会轮回世中自取流转，他就告诉你，因为你失去了自己的本性。这个地方这一句啊，其实就是很重要，他最主要就是描述主跟空的意思。他说因为主空啊，主人啊，或者空性，其实讲的是什么？就是讲的我们体性，对吧？客人呢跟这个灰尘呢是摇动的，是在指相用。那佛就跟大家讲，现在大家搞错了，以为这个尘跟客是真实的，把动的这些境界，以及不管是我们的身心或世界，身心世界，以为是真实有的，遗失了我们的真性，遗失了真性才会颠倒形式，任物为己。什么叫做物？物是不是相用？物是有形有相，然后会生灭的嘛？会这个因缘生灭，这个物啊，visible 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这个外境，我们认为物，包括我们自己哦，你就认为是一个有形体的，会生灭的，这个东西你把它当成是自己，但事实上自己是不是东西？其实不是啊，自己是什么？自己其实是我们的如来藏，根本就没有样子，你摸不着、触不到，而且它是无远弗届的，是没有界限的。所以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迷失了。弄颠倒了，所以才会流转，轮回世中，就在这六道轮回里面不停的轮回，轮回，轮回，自取流转。所以这边呢、啊、是在讲第二卷，其实第二卷很重要，就是你就把这个客尘跟主空，一边是客尘，一边是主空。客尘是因缘生灭的，是烦恼，是我们的身心世界。那另外一边呢，主空是什么？是我们的如来藏，是我们完全如如不。动的体性。所以我们佛说，我们之所以轮回，然后我们之所以不开心很痛苦，就是因为这两个东西弄到反了。 所以第二番显见很重要，就是课程跟主空就要把这一段记起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见性是超越动与不动，我的见性啊都还没有止过，又怎么会不动呢？又怎么会无助呢？上我的见性尚无有尽，谁为无助，对不对？好，第二品非常的简单，我们休息两分钟让大家消化一下。 OK， 第三卷我猜想大家应该还没机会那个预习嘛，大家大概的第二番，第三番也很简单，不难。第三番在讲什么？大概讲一个大概啊，先讲一个大概，然后呢就下一次啊我们再讲课文。第三番是在讲什么？就讲说显见不灭。你想第一个是显见是显见是性嘛，啊，见性。然后呢告诉你见性其实是如如不动的。而且这个不动啊是超越了动跟静的这个不动。那第三个是告诉你什么呢？哎，他告诉你啊，这个如来藏啊或者见性啊它是不会灭的。什么叫做灭？你就要去记得了。那个不动啊是超越动跟静。那这个不灭肯定也是超越不生不灭的不灭，生灭与不生灭的不灭。他告诉你说我们的肉体啊会死亡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肉体啊，我们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借来的，所谓借来的都是因缘生灭的，全部都要还回去的。到最后的时候啊，这就是人生其实一个必经的过程。你的这个所有的名誉啊，你的家庭，你的关系啊，儿女先生老婆父母，还有你所有最珍惜的这个不管是人啊或者你的珠宝房产，你的名誉 everything， 到死的那一刻全部通通都得还回去，通通都得放下。你要放下也得放下，你不放下也得放下。我其实每次都跟大家讲，我上次在一个那个一个这种非常环境非常好的这种巨首富家里，我在跟他们家人讲一些法哦，我是跟他们讲，他们非常有想法，就是非常心也是这样想。他说真的越完美的人生啊越有钱啊，他说真的临终的时候是比较不容易放下的。我们还觉得说哎呀这一世就这样子了没关系，早死早投胎还有一个机会。你东西越多的时候越难放下，真的好难放下。还看到那个妻子儿女啊在那里打，就是你还没死他就开始在那边争残打呀抢啊，其实是很不开心的看到这些事情。哦，虽然他爸爸死的时候他也在那里争，可是当到轮到自己的时候是不希望看到自己的小孩在跟妻儿所有最你最亲的人对簿公堂，就是为了争了钱。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会担心，就是说哎呀我这所有的东西啊都是生灭的，我死了以后全没了。哦，真的一死一闭眼哇重新洗牌重新玩什么都没了。他说真的好难放下哦。反而我们这些手上没东西的人等到死掉的时候还比较容易有机会放下。这个是物质方面的哦。到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等到我们要死的时候命也得放下，命是大家蝼蚁都珍惜啊。所以啊我都觉得我们现在嘴巴有些人说哎呀其实我不怕什么什么什么，等到这个事情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其实都会害怕。所以波斯匿王也一样，波斯匿王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呢？这个地方第三个当第二个主角还是阿难，第三个主角就变成波斯匿王了啊。波斯匿王大家都应该记得，就是一开始那个老和尚老国王啊，是不是就是请这个佛陀去吃饭的老国王，后来不是那个阿难就蒙难了吗？所以那个国王吃到他们就在国王那边吃饭吃到一半，就带着所有的人就跑去救阿难啊，让那个文殊菩萨持咒去救阿难。那那个时候呢因为国王一看啊饭都不吃了，所以也带着一行人不也跟他冲到了那个讲经堂，对对对，就看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一堆人现在在这边听讲嘛，所以你看因为我们楞严经讲了很久，你如果再去回忆，其实是一开始他们在那个国王的宫殿里面吃饭，阿难蒙难了， 佛呢就匆匆离开，带着那个文殊菩萨持咒楞严咒去救阿难。那国王他们就跟随在后面，就全部来到了这个精舍哦，才发生现在的事情。阿难回来不是就很觉得自己很丢脸吗？就开始跟佛请法呀，就请到这边。所以那个波斯匿王人还在啊，那个波斯匿王啊，你这个人物啊，经常出现。所以其实佛经啊，因为大家不熟。不像有人像基督徒，你去看他圣经里面所有的人物，他们都很熟悉，每一个人物都有故事，都在那个耶稣旁边啊，不管是好人也好，坏人也好，朋友也好，叛徒也好，每个人都有故事。那其实佛经也是啊，它里面有很多的人物，因为我们佛经读的不多，所以里面好多的人物我们是不熟悉的。大概现在比较熟悉，一开始大家知道有舍利弗嘛，啊，因为念过了那个心经，后来又知道有个须菩提，对吧？念了那个金刚经。他现在念这边又知道多一个阿难，啊、哦，但是楞严经里面因为人物众多啊，因为是个大经嘛，所以就会人出来进去出来进去讲很多事情，所以我就会建议你啊，开始把这个楞严经里面的一些人物啊，开始记一下，然后你也会觉得这个故事比较贴切，那么后续还有一些佛经你在看的时候，哎，你就会觉得比较有意思，因为你就知道这些人物的背景，那这个。波斯匿王啊，其实也是蛮重要一个人物。他跟佛同年呢、啊。如果照推算啊，佛跟波斯匿王这一年，他上面自己有写他62岁，佛是到80几岁往生的啦，然后就灭了，80几岁才灭，所以他这已经算是比较后期了。他讲法49年嘛，62岁，这大概已经中后期了，在讲这个楞严经时候，所以你大概就会对每一个经文你会有个概念，他在什么情况之下，大概什么年纪的时候讲这个话。所以波斯匿王是有个问题啊，他已经62岁了，你知道在古时候62岁是快死的年纪了，对吧？70古来稀嘛，就能活到70岁的人没几个，那60几岁已经是很老的老头子了啊，老眼昏花了。所以你知道这个波斯匿王啊，他这个国王富可敌，就是这个富天下都是他的，来富有一方。那这怎么办呢？他现在啊，其实也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很担心他死了以后就怎么办，所以他就问啊佛啊，他就很担心啊，问佛说，我死了以后啊，那我现在这一些所有的一切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是不是就烟消？也有可能两种，一种是我这一世的富贵是不是就没了，这是生灭的嘛？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会担心呢，我们也会想啊，那我这一世的修行。我所有的智慧，我所一切的这个我的心智，啊、哦，不是光我的业力，那我的修行，这所有的一切，他比如说托斯利王这样讲好了，他说他可能觉得我这辈子布施这么多，对吧？供养了这么，你看我每天就供养佛啊，然后我布施我的百姓啊，我治理国家，我做了这么多的好事，那是不是我一翘辫子，这所有东西都没了呢？这是波斯匿王比较担心的地方，所以佛啊。在这一段呢、啊，就要跟波斯匿王讲说，你不用担心啊、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啊，我们的肉体是生灭的，但是在我们生灭的肉体后面啊，还有一个不生灭的如来藏，还有一个不生灭的本性。所以你这一世啊，不管你是供佛啊，还是你布施啊，你修行啊，你所做的所有的好事，其实这些业力都会跟着你走。当然，你说如果我为非作歹、作奸犯科，我做的所有的坏事会怎么样呢？也是跟着我们走，不会因为我们翘辫子之后就那叫什么灰烟啊，灰飞烟灭，对，灰飞烟灭，不会因为我们死了之后就灰飞烟灭。好，那我们来看看哦，我们就再花10分钟时间多讲一点，看看阿难他怎么跟阿难说的。卷二结束啦，所以我们现在讲卷三呢、啊，就是讲哦，对，现在你知道卷二，你要知道卷二什么意思，就是说《金刚经》共有10卷，我们现在进入了第二卷，哦，对，《楞严经》有10卷，我们现在进入了第二卷，所以我们前面上了那 这么多才一卷啊， 对， 多才 可是我要鼓励大家是什么呢？《楞严经》分成3段，我一直讲。前面的三分之一是最难的，前面三分之一就是三又二分之一卷，到了3卷半的时候就进入了是。前面的三又二分之一卷，前面的3卷半讲的是理， 就是在讲开悟，在讲如来藏，所以我们会讲得很慢，所以你千万不要担心，说我搞了一年，我学了一卷，那这十卷念完，不知道做六十大寿，不会，前面是最难的，前面三分之一最难，等到三卷半到第七卷的时候，基本上呢就已经开始比较简单了，就是你的婴儿啊，如果你是妈妈生孩子，头已经出来了，前面三卷半头已经出来，你已经安全了，这小孩子一定就要生出来的。等到中间第三卷半到第七卷，差不多就是那肩膀哦，还需要稍微撑一下，可是是一定会出来。那最后那三分之一你自己回家念，你不想听上课，你自己回家念都可以听得懂，那个就是小孩子就咕咕咕脚就跑出来了，就这么简单。所以你要开心，因为我们三卷半你已经念完一卷了，而且这一卷其实它内容不是比较难的，但对我们来讲是比较艰难的，因为我们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东西而开始接触，所以前面花了很多时间让你去习惯，你现在一卷一结束，所以第二卷你一定会结束的、哦、那个第一卷其实是很困难的，原因是因为你各方面要调整，然后有太多没有概念的东西一直在帮你们补强再加强。但是如果以经文来讲的话，其实卷三是比较难的。好，我们就慢慢来，我们现在爬坡啊，继续爬啊、哦、所以卷二开始了，见性不灭、啊、他说尔时阿难及诸大众闻佛示慧，身心泰然。哎呀，他讲到这个课程啊，跟主空啊，他们大家听完觉得哎，次次听懂了，所以听懂之后怎么样，就是身心泰然。念无始来，失却本心，妄认缘尘分别隐士。你看自己的本心是不是失去了，然后妄就是等于是妄想，妄认为这个缘尘啊，分别隐士，你去看看这个字你都要能够听看得懂哦、 嗯、 不能说佛经的字后来学到现在看不懂，我觉得这所有字你应该都有能力看得懂了。缘尘是什么？尘我们说到尘就是啥、 嗯、 外境就是生灭，有内尘跟外尘。内尘是什么？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外尘呢？色声香味触法。你只要看妄认缘尘，就是指这些虚幻因缘生灭的这些境界，不管是内境也好外境也好。而且你会去分别，你知不知道，记不记得分别是谁在分别？第六意识。对啦，这边同学都有答出来，第六意识分别。而且它分别的东西是一个影子，记不记得？就是那前面五尘泄落的影子。我再讲个有趣的事情啊，你去看我们前面，你说哎呀我的眼睛看到了一个圆圆东西啊，我就说它是一个苹果，一个红红的，我的脑子就会告诉我它是苹果。表面上我们说脑子啊跟我们的眼睛是同时间作用，但是这中间其实是有时间差的，是你的眼睛先作用了，之后在 split second 下一秒，下个 split second 还没有到一秒，下一个 split second 那个脑子就开始作用了。所以你再去想这件事情，其实脑子是原因，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眼睛已经接收到了讯息，这个接收到的讯息已经有个 snapshot， 然后你的脑子才针对这个 snapshot 去做分析，这样能听得懂吗？并不是脑子跟眼睛都是同一时间第一时间去看外面的东西哦，你跟外境接触的只有眼耳鼻舌身哦，你要记得这件事情，你的脑子你没有跟外面接触哦，眼耳鼻舌身是第一线，跟外境接触，它吸收的 signal 传达给我们脑子，就在那 split second， 脑子也开始去分别跟作用，说哦这是红色，原色嘛，红色嘛，我学过苹果。 没有声音耶， 分别呢那个影视啊，如果看到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去记得什么叫做影视，什么叫缘尘，什么叫分别，你一定要有能力开始去看懂这些佛经里面的字眼、哦、他说今日开悟了啊，是不是真的开悟，就是说在这个方面他懂了啦，不是说大开圆解的那种开悟，他就是说小开了啊、如师如母呼吁慈乳儿呼吁慈母，什么意思？他说师乳儿就是哇没有那个 喝不到奶的婴儿忽然看到了妈妈的这么的开心，哦，他听懂了，他听懂了什么叫做动与不动，什么叫做课程与主空，所以他们就合掌礼佛啊，还想再听说愿闻如来显出身心真望，看看如来啊是不是能够帮助大家，就是指导大家去显出 身体跟心理的真望跟虚实啊，现前的生灭与不生灭二发明心，发明心就是你会讲解这两个不同的东西，生灭跟不生灭啊。所以第三品是在讲什么？是在讲生灭跟不生灭，很简单嘛，就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尘，我们的课程，我们的外境，我们的身心世界就是生灭的，它就是会随着因缘而改变，而最后会幻灭，这个就叫做生灭。好，所以我们再继续再讲一小段，我们今天不会把全部讲完，我们会再讲一小段哦。所以我们下一次会把第三番显见很快的讲完，而且进入第四番，第四番因为比较难，所以会慢慢讲。好，第三番我们来看看，他说时啊，就这个时候波斯匿王又起来了，就跟佛说啊，我习未成诸佛毁斥，见这个地方有几个字啊，叫做迦瞻言，第一个字是迦，第二是瞻，瞻瞻迦瞻言毗罗直子啊，这是谁？那个叫做波斯匿王，他说他以前 没声音哎， 没有声音。 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跟着起啊，他说啊，那个时候啊，他跟着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谁？是外道。所谓外道就是当时啊，你说他外道是不是一定是邪教，其实也不能说他们是坏人或邪教，只是他们的那个思想不够正确，所以很多思想是错误的。那么这两个人什么迦瞻言啊、毗罗直子，这些都是一些外道的名字，你就不用去管他了。那些外道呢会有一些荒谬的言论，那些荒谬的言论啊，佛说是有点是像做邪教啦，邪师。为什么呢？他们比如说有些荒谬的言论真的会影响到修行人的一些正知见。他说啊，以前啊他就跟那些外道学师嘛，他说此生死后会断灭。外道啊有一个比较奇怪的说法，就是说啊，我们的生啊就是一个有点像现在在国内一些想法，没有因果。所以他说我任何一个生命的发生其实就是一个偶然，他死后之后就断灭了，然后呢也没有所谓的什么因果，死了就灭了，没有东西了。他说这个真正所有的断灭啊，对于那个外道来讲，他说这个就叫涅槃。其实这个不叫涅槃，涅槃是不生不灭的。外道呢就说人死了以后啊就全部断灭了，这个叫涅槃。所以以前啊这个波斯匿王学的是这一套歪理，当他学这套歪理他就很担心嘛，他很担心就是说他今天所做的这些好事情啊后来都没了啊，那是不是就不要做了。这个其实就是佛很怕大家去听的这些歪理。所以他说啊，波斯匿王就说，我虽执佛，虽然碰到了佛啊，执就是碰到了，他说我今天虽然碰到了佛陀，但是啊我还是有点怀疑啊，经由疑狐还狐疑，就是哎呀，因为以前听太多怪道不停的在讲哦，所以现在还是很狐疑啊。他说啊，你云何发挥，是不是佛能够再替我们再次讲解讲什么呢？正知此心不生灭地，就是真正的来 convince 我，能够讲给我们听，原来我们的真如心，我们这个见心是不生灭的。那么此经此大众诸有漏者，那我们再看看什么叫有漏，还有没有印象？有漏跟无漏，这个如果你已经证得阿罗汉，有两种讲法。好，我们现在把有漏无漏再解释一次，有两种讲法。一种啊是说，哎，其实阿罗汉已经无漏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出六道轮回了，在六道轮回里面肯定有漏啦，这个就不用再讲了。所以有人说，如果以进出六道轮回来讲，在六道轮回里面都有漏，就算那个什么斯陀含、须陀环全部都是有漏，一果、二果、三果，直到你证了阿罗汉，你出了三界了，哎，你可以说你是无漏。但也有另外一种讲法，阿罗汉还是无漏的。为什么？为佛，圆正佛才是真正的无漏。 有漏，还是有漏，就说哦，对不起，阿罗汉还是有漏的。为什么？因为只有佛圆证了佛，才是真正的无漏。所以有两种定义，一种比较松散，哦，只要出三界，阿罗汉算是无漏。那还有一种定义，说你必须是圆证佛了，你才是真正无漏，一点都没有漏。哦，所以呢，他就是说希望大众啊，诸有漏者，这里面啊一大堆啦，反正全部都有漏嘛，只要你还没圆满，都有漏啊。漏洞漏的大跟小而已嘛。他说啊，衔接愿闻，所有的人啊都希望来听一下。那我们就再讲一小段，应该还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比较晚上课。哦，其实这第三品也是很简单，非常简单。他老在讲什么？他就是在讲说佛啊，就是在跟那波斯匿王对话，讲什么呢？他说啊，你啊，现在啊，这个人也老了嘛，皮也皱了，老眼昏花了，波斯尼王自己都这么说嘛。他说哎呀，快死了嘛。佛说有一个不生灭的性啊。佛说，那个波斯尼王就说，真的吗？那很兴奋，他想知道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言论啊，佛用什么样的逻辑去跟波斯尼王讲的。他就说，你从小，反正他们喜欢讲恒河嘛，他说你三岁的时候在恒河旁边，你看到是不是恒河？是啊。他说是啊，我妈妈三岁的时候就带我，我三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带我去看恒河了。他说后来我十三岁三十岁到我现在六十二岁了，我看这恒河，那恒河还是恒河啊。那你可能会说，不对啊，现在波斯尼王得了青光眼，他可能那个眼睛有问题啊。那眼睛有问题的时候，我看到恒河好像比较不清楚啊。也有可能说现在恒河比较多的沙淤泥跟沙呀，那个也是不清楚啊。那好啦，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啊，那个他就说你要搞清楚，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又回到我们的重点了。今天要讲的是这个见性，是一个见的功能，就是一个见的功能。不管你看到是有淤泥的黄河，还是一个那个恒河，还是一个清澈的恒河，不管你有没有金光眼，但是你这个见性是没有改变的。这是佛真正要讲的。我们不管这一世投胎变成人，或者我们下世投胎变成小狗，或者变成一个天人，或者变成一个地狱的恶鬼道的里面的一个鬼，但是我们的见性并不会因而改变。我们的业力，你要记住哦，我们的业力会决定我们见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们那个与生俱来的见性是原本具足的见性是不会变的。所以为什么说你要修福？因为你希望见到美妙愉快的事情，而是不是每一天都见到一些让你郁闷让你难过的这些事情。你希望见到美好的一面，你不是希望每天都见到丑陋的一面。这个就是说，第一个是见性，是能见，就是所有众生都与生俱来没有缺失过的。但是呢，每个人业力不同，所以你看到的东西不同，你的知见不同，这个是佛要讲的。所以啊，这个时候佛啊就告诉大王了啊，他对大王还是很客气的啊。他说：“汝身现在啊，那个你现在啊，这个身体现在是存在的吗？那今复问汝，那我就来问问你。”他说啊：“如此肉身，唯同金刚常住不朽，唯复变坏。”有没有找到这一段经文？有啊，没错嘛啊。他指着这个佛啊，就指着大王的身体。大王不是在这里有肉身吗？他就问大王说：“哎，那个大王，今天啊，你这个身体啊，是金刚不坏吗？是不是金刚不朽？金刚常住不坏，不常住不朽，还是说你这个肉体其实是会变坏的？”那个大王就回答他，他说：“世尊啊，我今此生终从变灭。”他说：“哎呀，你不懂啊，我这个身体啊，最终啊是要会灭亡的，会变灭的，越变越弱，最后灭掉。”那个佛就觉得有意思啦，他就问大王说：“大王，汝未曾灭，云何之灭？”哎，他就说：“大王有意思，你又还没死，你又还没灭，你又怎么知道你以后一定会灭呢？”啊，那这个大王他毕竟是大王嘛，人家是会这个观察的，是有智慧的。他就说：“世尊，我此无常变坏之身啊，虽未曾灭。”他说啊，我这个无常，而且无常就是一直会变化的嘛，无常而且会变坏的这个色身，他说我这个身体虽然还没有灭，虽然还在的啊， 但是他说我会观啊，我会观察呀，观察了什么？他说我观啊，现前念念前写，心心不住，如火成灰，渐渐渐渐消陨，陨亡不息，觉知此生当从灭尽，佛言如是。所以其实这个大王啊，他很担心，每天都怕自己快要翘辫子了，因为他知道虽然他还没死，他知道自己一定会死。他是从平常的观察，他说其实就是在看自己的念头，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后面的念头出来了，前面的念头变灭了，最后终究消失，心心不住啊，到最后就如火成炭，肉身也一样啊，也是后面推着前面，到最后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最后终究灭亡，所以也知道此生当从灭尽。佛说，哎，你这个观察非常好啊，是真的，完全同意。那有没有办法再上五分钟？可以吗？我们把这个故事慢慢讲到一个段落好了。所以啊，他说，哎呀，这个大王也知道自己要死，那佛也说，是的，你的观察其实是非常这个非常敏锐的啊。他说，大王，汝今生灵啊，他说我们来看看他后来啊，其实后来佛啊是要让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虽然大王的观察非常准确，其实大王是要灭尽，灰飞烟灭，最后会死的，但是呢他的见性还在啊，他让大王不要担心啊，虽然我们肉体灭了，可是见性还在啊。他说大王啊，汝今生灵已从衰老，就是他说大王，你的确啊，你现在那个 physical 里人世间相貌这个样子其实已经开始衰老了。他说啊，颜貌何如童子之时啊，他说你现在62岁了啊，这个后来我发现这个课文上面没写62岁，但是有写啊，有啊，62啊，268也哦，我现在26岁。62岁有268也好友，那个他其实62岁已经好老了，所以佛就想要问他哦，他说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非常让人去可以去省思的，他说哎呀，那你现在的容貌跟你那个年轻的童子的时候啊，小孩比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他说世尊，我习还如肤臭润泽，他说我小孩子的时候那个肉当然好嫩啊，对不对，那个皮肤嫩得不得了，而且这么的滑润湿润，他说后来啊，年至长成，血气充满，等到变成青少年的时候，是不是血气方刚啊，哇，非常的强壮，气血非常的旺盛，而后呢，而今颓龄，是不是从小变成大，变成成长，就成住坏空嘛，对不对，生老病死嘛，成住坏空，先是成长，然后变成中壮年，之后呢就开始老化，而今颓龄，迫于衰貌，这个貌啊，这个貌大概是几岁，应该是80几岁，我记得貌它是有一个意思啦，应该就是80几岁的意思，我要找一找，是70吗，看一下这个貌，那就是70岁，反正这个貌代表一个年纪啊，他说现在到那就快要到70了，形色枯翠，这个念翠啊，精神昏昧，发白面皱，待将不久，这个字面上解释都非常清楚，就是哎，我现在已经变这个样子了，皮也皱了，老眼昏花了，走路走不动，你看我的形色已经那种枯槁了，犹如角木了，然后精神呢非常非常的昏昧，白发面皱，大概也活不了多久了，哎呀，我现在怎么可能跟年轻的时候比呀、啊？如何见比充盛之时，怎么跟以前比，根本不可能啊，根本不可能。所以啊，我们又在讲下面这一段啊，我们讲完下面的这一段就先停住。他说佛啊，就说是啊，他说大王啊，你的形容啊，一不顿朽啊，他说依你这样形容啊，他说你刚刚讲的其实是对的，那他就问大王，他说你是忽然变老了吗？顿朽是什么？顿就是顿悟的顿，对不对，一下子忽然顿朽，有没有人说哇一夜之间长满白头发，他是说大王，你这个变老的整个 SOP 应该不是一夜之间啦，应该是慢慢慢慢慢慢的，王言说啊，就王啊，就说老王老这个老国王就说世尊啊，变化密移我诚不觉，真的是你看看我们所有的人是不是每一天都在变老，10年以后一看自己哇怎么搞得变得那么老， 但是在这十年中间的每一天，你可没感觉今天明天比今天老啊，今天比昨天老，你没觉得啊？所以我诚不觉啊，寒暑千流见至于此，真的是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慢慢慢慢慢慢的，哦，我就变成了今天这么老，变成这个样子的。他说何以故，我年二十虽好年少，颜貌已老初十岁时。他说我二十岁的时候，虽然那时候很年轻，哦，身强力壮，但是比起十岁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老了很多了。然后呢，三十之年又衰于二十，到了三十岁又比二十岁老。我觉得二十岁，十几岁到二十岁是有感觉的，二十岁到三十几岁这段时间是没感觉的。我们大家其实大概都差不多，那时候身强力壮，什么都是最美好的，那 tomorrow will be better， 来现在绝对明天不会更好，大家都知道。所以等到他说今天六十的时候，又过于二，又他这边有讲他就今年六十二岁了，你再去观五十的时候，哇，五十的时候他说感觉那时候非常的强壮。你去想想看，我们四十岁的时候是觉得好年轻哦，现在五十几岁，我的妈呀，怎么会变这样？尤其是女人哦，四十几岁五十几岁那时候是非常有感觉的，一天不如一天。他说世尊，我见密仪虽此除除啊，此无除除落其间留意浅现十年。他这个讲的非常有深意啊，他说前面啊是每十年看一次，二十岁到三十岁，三十岁到四十岁，四十岁到五十岁，你是每十年看一次，每十年看一次。但是你知道吗，你再往后面走，你不用等十年了，你每五年，每三年，每两年，等到我们快翘辫子的时候，每一年跟每一天，一天不如一天，等到快死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或者婴儿是一天长大于一天，哇，每一个礼拜不见他又长大了。我们有养过小狗嘛，一个礼拜不见那小狗怎么变大狗了。但是死亡的时候也是一样，哦，我们在中间二三十三四十四五十那时候是十年看一次，到后来不是十年看一次。他说入夫令我维系思维，他说我如果现在在细细的思维啊，其变宁为一季二季，时为年变。他说这个变化怎么会只有十年，十年时为一季，一季就是每一季应该是十二年吧，我不记得是十二年啊，Vivian在点头，对，十二年，不是十年十年这样子看的。他说应该是时为年变，其实应该是一年一年看，一年不过胜过一年，或一年不如一年，岂为年变一间月化。其实不是应该每一年看，是每一个月都有变化。何值月化千又日千啊，今天又日迁，其实是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我们在快要死亡的时候，大家真的你就知道说一天不如一天，一天少一天，沉思闭关，刹那刹那，念念之间不得停住，不知我身终从变灭。他说我都观察自己一天不如一天，所以我知道有一天我的身体必将断灭，必将变灭，或者终从变灭，先是变弱，改变，改变，最后终会要灭掉。那最后再一小段，这个地方就结束，我们下次就讲下半。他说啊，佛就告诉大王，是啊，他说汝见变化，汝见变化，千改不停，是什么意思？他说你啊的自身的变化，的确一直就是在变，一直就在变，是不会停止的。物知汝灭，所以你因此看到了 eventually 自己的这个身心世界啊，我们的这个这一生一定会变灭，一定会断灭。那么但是呢，你要知道哦，易于灭时，在你断灭的时候，汝知身中有个不灭也，就是你的身体是生灭的，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身体里面还有，身体后面或身体里面还有一个不生不灭的自信。波斯匿王合掌薄佛，我实不知，我还真不知道呢。他说佛言我今是汝不生灭性。所以这一段很简单，我们下一段呢就讲第三番比较重要的这一半，就是在讲我们的身体会生灭，但是我们的这个见性是不生灭的。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同学们可不可以把第四品稍微预习一下，因为第四品很难，我也不会希望你们看懂，但是你稍微把它看熟，对对对，那个第四品啊，第三品下半就是在讲这个不生灭性嘛啊， 第四品呢也是一样，分成前后段。第四番呢、啊，前面呢、啊、在讲什么呢？我稍微跟你讲一下，这样回去比较好预习。手啊往上伸，跟往下往上举，跟往下垂。往上举叫做正，往下垂呢叫做倒。我们人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手往上举，不但跟他讲说这个叫做举，而且要给他一个名字叫，就是说不但就是往上举啊，还说这个名字是个正，叫做正。如果往下呢就叫做倒，那么还会说正是比较好的，是 positive 的，倒呢是不好的啊，是 negative 的。这就是人的问题，人啊他见了相，他要着相，他要给名字，他要给一个价值，要做分别，然后最后会执着。佛说难道你就不能够看到这个手啊，不管是往上往下，但是它是同一只手背。你再去思考这个问题，你为什么就不能看到它是同一个手背，你就非要往上，就看到它是往上还是往下。就像古大德不是说以金制器吗，就是说我拿黄金打造一个佛的头，你看到它你就跪拜。同样的一个金哦，桶金哦，隔壁打造一个狗的头，你就可以去摸它，可是你会不会愿意跟狗的头下跪？你一定不愿意。为什么？都是同一桶金啊，同样是金子打造出来的，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你是不是能够不要去看它的外相，而能够去看它最后本质也是同一桶金呢？这个东西是一个比喻。所以啊，第四品前半是在讲这个，就是跟你讲说手之正道啊，不离一臂，就是说你倒或正或倒，就是那一臂，就是那个手背。人之迷悟不离一心啊，你的人呢、啊，不管是迷还是悟，其实都是一心。迷了就是如那个阿赖耶识，悟了就是真如心啊。那所以要跟讲课都要记很多成语，要记起来。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下一堂课要讲。就是他说你的如来藏从来没有失去过。第三番是讲不会灭掉啊，不会死掉，不会烟飞烟消灰灭啊，灰飞烟灭。第四章是告诉你你不会失去它，你不会失去它。然后第四番的后半就比较难，是在讲说怎么从如来藏变现成我们的那个众生的那个 high level 的讲解，所以以后我慢慢讲。那我们今天到此结束。线上同学有没有问题啊？今天应该还好。